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除了唐三以外，这其他的六个人也都同样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初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虽然也至少都经过了黑级四考，但那时候他们是在海神斗罗波塞西的指点下完成的，一旦遇到危险，波塞西还会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对他们来说，波塞西不但是大祭司，也是他们的恩师，而且在进行考核的时候，他们的年纪要比眼前的史莱克七怪大得多。这些年轻人凭借着自己的力量，他们集体的智慧冲破重重阻隔，才有了现在的成就。可以说，斗罗大陆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天知道未来他们之中还会出现几个神级强者，以他们现在的年纪，完全是有可能实现的。就在这时，一直站立在那里眺望无尽大海的唐三突然回过身来，身形一闪，他已经来到了奥斯卡身前。奥斯卡身边的雾气悄然升腾而起，在唐三的神念作用下升到了他头顶上方。从雾气中露出的奥斯卡看上去有些恐怖，他现在的皮肤已经完全变成了赤红色，尤其是脸部红得发紫，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眼看着就要崩溃。看到奥斯卡的情况，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不禁大吃一惊。 这个年轻人在拼命吗？他这么做简直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 毫无疑问，在史莱克七怪中，奥斯卡的身体状况是最差的。尽管他可以凭借复制镜像长拥有实战能力，可在根本上他依旧是一名辅助系魂师。同样是辅助系魂师的宁荣荣就要比他情况强多了。凭借着进化的九宝琉璃塔，这天下第一辅助系武魂，宁荣荣的身体属性还在奥斯卡之上，而且他的九宝琉璃塔拥有护主的特点，武魂的先天优势使得在进行魂环吸收时，他比奥斯卡安全多了。唐三正是感受到奥斯卡即将崩溃，才出现在他面前的。奥斯卡平日里虽然最爱嬉笑，而且他那魂咒也显得十分猥琐，但唐三却知道奥斯卡其实有着一颗高傲的心。作为一名辅助系魂师，还是一名食物系魂师，能够让自己的魂力始终不被伙伴们拉开，奥斯卡付出的努力几乎是其他人的一倍以上。他经常会在大家都休息的时候自己继续修炼。当年他与宁荣荣的五年之约，谁也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奥斯卡自己也从来不说，但唐三却能猜到，那五年对于奥斯卡来说可以算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只是不愿意让宁荣荣担心。眼前众人都在吸收自己的神赐魂环，奥斯卡完全可以将神赐魂环吸收到五万年级别以上后就完成魂环附加。以食物系魂师的身份达到封号斗罗，这本身就已经是前无古人了。可是很明显，此刻即将崩溃的他正在和其他人一样努力地去追求十万年级别。他这份执着，这份骄傲，将男人的自尊完美演绎。唐三明白，奥斯卡是怕自己配不上宁荣荣，他要让七宝琉璃宗乃至全天下的人都挑不出任何瑕疵，他也要拥有和伙伴们一样的十万年第九魂环。 好样的。 唐三缓缓抬起右手，食指遥指奥斯卡眉心，一滴蓝金色的血液缓缓从他指尖透出。唐三额头上海神三叉戟烙印光芒一闪，一道蓝金色的光芒就已经笼罩上了奥斯卡的身体，直接从他皮肤处进入，暂时护住了他的身体不至于被撑爆。但是吸收魂环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光芒一闪，他指尖上那一点蓝金色的光芒悄然印上了奥斯卡的眉心，只是略微闪烁了一下，那蓝金色的光彩就已经融入到奥斯卡体内。只是这一滴鲜血竟然令唐三看上去有些疲倦，那是他的神之血，尽管只有一滴，但是对神来说却是极其珍贵。当初千仞雪被唐三的观音泪击穿心脏时没有流出鲜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神哪怕是失去一滴鲜血都会伤到元气。唐三发自内心希望帮助自己这个兄弟一把。海神之光收回，奥斯卡脸上的血色渐渐褪去，他的神色变得平静了许多。 虽然身体依旧在颤抖着痉挛着，但他的危机也已经度过。一圈圈魂环出现在他身体周围，奥斯卡在海神岛上经历的考核是黑级六考，并不像宁荣荣那样增加了魂环修为，因此他的前八个魂环依旧是两黄两紫四黑。此时隐约之中，第九个魂环已经渐渐出现，那嫣红如血般的颜色预示着奥斯卡就要成功了。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奥斯卡在他那一滴神之血的帮助下，身体融入了神的力量，将他的经脉血肉都得到了神的能量滋润，在身体强度下再不弱于其他人了。他这最后的第九魂环吸收已经完成，终于那虚幻的魂环渐渐凝实，虚悬于奥斯卡身体最上方。强烈的魂力波动从奥斯卡体内一轮一轮地爆发而出，十万年魂环的气息令空气为之颤抖。被唐三驱赶到他头顶上方的雾气飘然下落，笔直地落在奥斯卡身上。和当初唐三凭借呼吸吞入不一样，这些雾气从奥斯卡张开的毛孔处缓缓融入他体内。突破封号斗罗级别所产生的庞大魂力不受控制地从他体内爆发而出，澎湃的气息令奥斯卡全身上下都出现了一层虚幻的能量波动。魂师界历史上有史以来第一位食物系封号斗罗终于出现了。奥斯卡渐渐停止了颤抖，脸上的痛苦神色也渐渐地舒缓下来，他的呼吸变得沉稳有力，每一次吞吐都是那么悠长，淡淡的粉色光芒从他体内释放而出，九个魂环交替闪亮，释放着夺目的光彩。 成了，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笑容，飘身后退十米。奥斯卡缓缓睁开双眼，他的双眸和以前相比多了一层莹润的光彩，释放于体外的气息缓缓收敛，一个接一个的魂环逐渐融入体内，转化为平静温和的气息，整个人看上去更有一种面如冠玉的感觉。成就了封号斗罗的他，不仅实力踏入了另一个层次，就连精气神也发生了变化。就在唐三以为奥斯卡这成就的第九魂环已经完全结束的时候，突然间半空之中一道同样是粉红色的光芒毫无预兆地出现，飘落在奥斯卡身上。那光芒来的速度极快，哪怕是身为海神的唐三，在没有任何预兆的前提下也没有来得及阻拦。粉红色的光芒直接从奥斯卡的眉心处钻入，奥斯卡的表情明显变得凝固了，整个人就像是化为了一尊雕像，一动不动。 不好！ 唐三一个闪身已经来到了奥斯卡身边，澎湃的蓝金色光芒瞬间化为一个光罩，将奥斯卡的身体笼罩在内，同时他的右手也直接按上了奥斯卡的额头。但出乎意料的是，当唐三用自己的神念牢牢锁定奥斯卡的身体，探查他身体的每一部分时，却并没有发现任何的不妥。眉头皱起，唐三忍不住朝天空中先前出现的那粉红色光芒的地方看去。此时奥斯卡已经回过神来，呆滞的目光重新变得有了灵性，只不过他此时全身都被唐三的海神神力锁定，丝毫动弹不得。唐三将海神神力收回一部分，但依旧用神念锁定着奥斯卡的身体，以免有意外发生，但也同时解除了对奥斯卡身体的禁锢。 小欧，你还好吧？ 哈哈哈哈，好，好的不能再好了。小三，咱们兄弟之间，哥哥就不说谢了。 刚才有一道粉红色的光芒，在你完成九环吸收后突然从天而降，落入你眉心之中，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啊？ 哼，兄弟，这回我可是中大奖了。 哦，怎么回事？ 哎，刚才吸收完第九魂环，那十万年魂环令我感觉到自己的实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那实在是，哎，太美妙了。我第一次有了那种绝对强大的感觉，我的魂力应该达到92级了。吸收你的海神神力后作用可真不小啊，其他人恐怕比我的效果还要好，他们吸收的应该更多一些。然后我就觉得一股暖流突然涌入我的眉心之中， 一个很温和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他说，成就食物系封号斗罗，年龄未超过40岁，我拥有足够的潜力继承他的神奇。让我将魂力修炼到99级，自然就能开始下一步的传承。 神奇？你说，那粉红色的光芒，是一个神传给你的气息？这…… 唐三实在是有些无法理解，不论是他所传承的海神，千仞雪所传承的天使之神，还是曾祖努力多年试图传承的修罗神，都有固定的神念留存之地，而且都是在触发后才出现的考核。可刚才那粉红色的光芒却是自己找上门来的，这与他所了解的情况一点都不一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粉红色的光芒能够在他的监视中依旧冲入奥斯卡眉心之中，说他是神级也无可厚非。 小三，你也不要想太多了，不要忘记，哥哥我可是第一个食物系封号斗罗，但是这一点就是史无前例的，说不定这就是那个神的考核中最关键的一步。正是因为我成就了食物系封号斗罗，又年轻英俊，所以他才选择了我。嘿，看来我也有成神的机会了，就算时间漫长一点，至少不用去寻找神奇。 一直以来，奥斯卡在史莱克七怪中都是最弱的一个，此时突然得到了一个神的青睐，他又怎么能不兴奋呢？再也不需要担心自己配不上宁荣荣了。 小奥，这个找上你的神称呼是什么呀？ 哼哼，很适合我，他说他是食神。嘿嘿，这下哥哥的封号也有了，以后请叫我食神斗罗。哼，拉不拉风，帅不帅气？ 食神？看来奥斯卡的猜测应该是正确的，成就第一个食物系封号斗罗，很可能就是食神传承考核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想当初海神还对我说过成神的孤独，看样子就算成神以后也不会孤单才对。要是每一个伙伴都能拥有小奥这样的好运气就好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